想永远都为你心乱心乱。真的可以忘，不再说该谁欠谁还，想不想爱都无关无 翻云覆雨手来

够跟我说爱我。

甘心为了你。两个人在一起，分享爱的命运，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生活点。是我最深爱的女人，你有最美丽的嘴唇，你拥有最动人的眼神，你带给我幸福和快乐。我是你最深爱的男人，我的带给我幸福和快乐，我是你最深爱的男人，我的爱绝对是永恒，做什么都值得爱上了一个人。 时间